天一轮次的核酸检测工作。截至目前，本轮次已经检测了35475人，结果均为阴性。同时，我们也对封控区周边的餐饮场所开展7天一轮次的环境核酸检测，对全区的餐饮场所开展10天一轮次的环境核酸检测，做到防患于未然，阻断病毒的传播风险。我们强化对辖区内的餐饮、集贸市场等经营单位的疫情防控工作的检查，对相应经营单位落实扫码测温等疫情防控措施不到位的单位从严从重进行处罚。13日、14日，我们一共出动了执法人员1731人次，检查了餐饮、集贸市场、商超共2221家，发现了问题296家，落实了整改271家，当场关停了30家。我们强化院感防控，持续开展对医疗机构监督检查，截至目前累计督导检查了5449家医疗机构，查处了206家，关停了99家。我们加强对药店的管理监督，进一步严格规范四类药品的销售行为。10月24日至今，我们一共检查药店5627家次，立即整改19家，停业整改63家，严格按照要求执行北京市关于宾馆、饭店等行业的防控指引规定，确保文化旅游行业的疫情防控到位。特别是对全区822家宾馆、酒店落实测温、扫码、验码、登记等督导工作，进一步强化执法检查和督查督导，持续开展7天一轮次的全覆盖检查，确保对各类文旅行业的主体全覆盖。截至目前，我们停办了会议、会展、培训等194场次，延期了92场次，因防疫措施不合格关停文化娱乐场所46家。第六项措施，我们是加强了各类人群的疫苗接种。我们建立了区主要领导调度部署的一行业、一专班、一街乡、一指挥部的工作模式，实行属地一把手现场督导，强化了我们疫苗接种工作的统筹，促进了我们的条块结合，按照固定接种场所、临时接种场所、流动接种场所相结合的接种模式，开设各类点位120个，织密了全区疫苗接种的网络，所有的疫苗接种点位应开尽开，并且通过进楼宇、进社区、进学校、进商圈、进企业的模式，利用疫苗接种车上门服务，满足了辖区内各类人群的接种需求，累计接种剂次超880万，接种人群超390万，疫苗接种的总人数、总剂次均居全区市首位。应该来说，这次疫情显示出了疫苗强大的保护力和防护力，我们的老年和我们的中小学生是我们这次疫苗接种的重点，所以我们应该按照疫苗接种的安排，在符合接种第三针、加强针的情况下，及时与我们的疫苗接种点进行预约登记，尽快的进行第三针、加强针的接种。第七项措施是做好各渠道的引导宣传。我们通过微信的公众号、中央市级的媒体、区内的媒体和张贴海报等多种途径和方式，及时的梳理发布确诊病例的活动轨迹，倡导与活动轨迹有交集的人员立即主动报告，配合社区管理，遵守防疫防控要求。此次疫情以来，自主报备的人员一共达到了2459人，所以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人民群众对我们防疫工作的支持和配合，也希望大家在有健康出现与疫情特点相符合的状况时，及时向我们的社区报备。下一步，朝阳区将继续严格落实四方责任，精准落实各项防疫措施，坚持快字当头，保持力度，快查控，强化我们的督导检查，坚决堵住防疫漏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朝阳区也将做好疫情防控，和广大市民朋友的支持、配合和参与结合起来，我们也倡导广大人民群众自觉遵守疫情防控的要求，主动如实的报告，配合社区的管理，也提醒广大市民戴好口罩，

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美哲，你爱吃羊蝎子吗？ 羊蝎子、 啊、 好像现在有一种挺贵的，之前李凯老师跟我说一斤、 嗯、 要不一公斤得卖到好几百块钱的肉蝎子是吧、 啊、你还知道肉蝎子已经很进步了、 嗯、但是我确实很少吃羊蝎子 啊，你、就是、 主要是没人请。 嗨，亏心不亏心？上周五是这样啊，我们俩人下了直播之后、 嗯、 我请美哲去饭馆吃饭，请没请？ 这确实是请了，谢谢李凯老师啊。 哎，我们在门口的饭馆里，我还请你吃了乾隆白菜呢。 我们俩是真吃了乾隆白菜，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就真的想吃这道菜。 你想吃是吧？ 乾隆白菜是道凉菜吧？ 反正那天特别凑巧，我们俩真的吃了一次乾隆白菜啊。 我确实好这口，挺好吃的、 但是没吃羊蝎子、 嗯、 啊。疫情反复，朝阳区来广营乡华茂城七号院六号楼呢是管控区，580多户居民啊，居家医学观察，人和物只进不出。哎，原来以为人哈、 嗯、 进去别出来 啊， 闹了半天东西也进去不能出来。 嗯， 11月13号晚上，有一箱羊蝎子被快递小哥送进了管控区，一个温馨的小故事就此就发生了。 您跟我们说说。 是这样啊，11月13号晚上9点，加入华茂城的志愿者王东正在6号楼门口值守，一位快递小哥急忙忙送来一个纸箱子，说6号楼的快递啊，因为着急送货，小哥放下纸箱子，抬腿就走了。 嗯， 按照防控的规定，王东等志愿者呢，隔着围栏要把这个快递啊送进楼道啊，送进楼院，由院里边那个二道岗，就是一道岗哈、 嗯， 二道岗的社工和志愿者接收，再转送给收件人。这个纸箱啊，被送进二道岗的时候，大家才发现，粗心的快递小哥送错快递了。 哟， 收件人呢是一街之隔的9号院六号楼， 所以这个羊蝎子是不是退不出来了？ 七号院和九号院有的时候一稍不留神容易看差了，是吧？ 再加上最近可能快递小哥的配送压力比较大， 啊、 这不双十一刚过吗？ 对对对对，哎，王东就赶紧说，为了杜绝风险，我们这快递货物只要是进了二道岗，那绝对不允许再退回来。 哎， 我跟你说，羊蝎子退不回来，剩下的骨头也退不回来。 嗨， 反正是赶紧就联系快递小哥吧。快递小哥查询，哎呦，这快递好几斤的鲜切羊蝎子， 嗯， 价格呢是145.4元。 哎，那这应该不是肉蝎子吧？ 要我说也是，觉得不是特别， 骨头多， 对，骨头多肉少，大概是。快递小哥也非常懊恼，因为按照正常的流程啊，这个送错快递之后啊，应该由他向收件人支付赔偿金。说白了，这损失得快递小哥自己来赔。那这145.4元，那这几乎是小半天的收入呢。 嗯， 王东这志愿者于心不忍，说这个双十一啊，快件啊超级多，傍晚视线也不好，七看成九很正常，这不是忙中出错吗？说这样，王东就说啊， 嗯， 这羊蝎子呀、啊，先放我们这儿吧，钱我转给你。说我们也跟收件人解释一下这个特殊的情况。王东说着就给快递小哥转了账。全款就把这货物给买下来了，然后呢就致电收货人，向他解释这个我们院子呀这个管控的情况。收件人也非常的宽容，说快递员啊最近都太忙了，出了错也可以理解，说他把钱转我了，我在下一单不会投诉的。 嗯， 这事儿啊还没结束。 怎么了？ 因为居民不答应了。 说什么？ 六号楼的一位业主知道这事儿之后嘛，把这个前因后果就发在居民的微信群里边。一位女业主立即回复说，不能让志愿者掏钱，说我买了吧，正好家里人都馋肉了。 哦，就是羊蝎子我买单了、 啊、哎，对，正好家里边也想吃啊。无独有偶，又一箱蛋糕也被错送进了七号院六号楼，同样是热心的业主掏钱给买下来了。一位业主在微信群里边留言说，这个咱们朝阳群众既讲原则又有温度。 嗯， 下边一行的点赞。 是， 哎， 大家也都是热心肠。 我跟您说，这就是美哲没在这小区业主群里边，他要是在这业主群里边，什么蛋糕啊羊蝎子只要是送错的他全给收了， 我给人家全包圆了。 对啊， 我怎么那么阔绰呢？ 你倒不是阔绰，主要是爱吃， 爱吃，爱分享美食，品尝美食也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 哎，你这个态度特别鲜明 是吧、 啊、全长肉上了， 怎么回事？小心啊，这个有一个好的搭档我觉得不容易、 哎、 且搭档且珍惜好不好？ 哎，好好好，所以 这还不敢说了，你说是不是？ 没事，您说，您说。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哈，来聊聊一些鲜为人知的工种。 嗯， 哎，因为生活当中，你比如说像公交车的驾驶员啊、售票员啊、商场里边的导购啊、售票、售货员呐、啊， 再比如说咱刚才说的这个快递小哥、 哎， 这都是我们在城市当中经常能够看到的一些工种和职业。 哎，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的工种和职业是比较小众的， 哎、 大家有可能没听说过， 哎、 或者您本身、您自身是不是也从事着这样一种比较小众的职业， 是是是， 都可以来和我们说说啊。 比如广播主持人。 广播主持人， 对吧？ 虽然从业的绝对数量比较少一些， 嗯、 但起码、啊、大家都知道，是吧？ 是吧？ 也陪伴着很多朋友的日常生活嘛。 大家对于我们来非常熟悉。用户依云就说：“李凯、美哲，你们俩打不起来， 为什么呢？ 我们俩这个这还可以， 主要 是 我比较大度。哎”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就来聊聊鲜为人知的工种。您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 嗯、 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今儿咱和大家一起说说鲜为人知的工种，下面我们就要说一种职业，它叫做试车人、 嗯， 地铁的试车人。 哎呦， 要说今年年底啊，咱北京又将有7条段的地铁新线要同步通车了。 嗯， 这个线路的规模呢，也是创下了历史之最。目前这7条新线的土建工程和设备的安装工作已经基本结束，进入到通车之前的空载试运行阶段。有这么样一群人呢，正利用这段时间精心的测试设备，紧张的调试车辆，来确保年底的线路实现高水平的安全开通。所以下面呢，咱们就来听听这些地铁试车人的故事。 嗯， 上午11点，京港地铁14号线的乘务督导员王超走进了列车的驾驶室，准备开始14号线剩余段的试运行工作。他呀，是一名经验非常丰富的地铁司机。 这个， 我的经验有点不丰富啊，人家这个司机的经验挺丰富的，和同事们呢也已经在线路上进行了超过400个小时的车辆空载测试。 嗯， 每次轮到自己值班，他仍旧是一脸的紧张，不敢松懈。 哎， 王超和大家说这个在调试驾驶工作当中的风险会更多一些，因为每个车站啊都在施工。比如说丽泽商务区站也是至今一直在施工的状态，进站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鸣笛。为什么呢？鸣笛是为了让施工人员有一个防范的意识，知道这列车将要进站，他们自己也一定要手动驾驶，避免这个速度太快停不住。 哎，这个速度太快停不住，按理说应该是机器还挺灵的，是吧？ 但是人家更严谨一些。 哎，对，因为在 确保万无一失 施工的过程当中，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哎， 是吧？ 现在还是在试运行的阶段啊，这个空载试运行的阶段，咱刚才提到了地铁14号线的丽泽商务区站，王超驾驶的列车已经离开了站台，在站台一端的空调机房里，京投所属轨道公司3中心站段设备部的工程主管工程师刘超也正在调试设备啊。 嗯， 他说参加工作以来，刘超经历了8号线、16号线等多条地铁的建设，10多年来，地铁装备技术的水平不断进步，设备的测试手段也更加多样化了。而刘超呢，依旧坚持每个动作都要进行10操。为什么？刘超说，设备的状态很多东西啊，它可以模拟，不一定会实际操作或者是动实物。但是我对于自己的管理，这个厂家也好，施工单位也好，要求就是我们每一次动作必须要实际动了设备才行。 哎， 从这个地铁14号线再到地铁17号线，还有几千名像咱刚才说的刘超啊、王景一样的地铁试车人，在地下空间当中穿梭忙碌着。通车之后呢，乘客朋友可以享受到出行的便利，但是这些试车人的工作却往往不被大家知道。 哎， 说到这儿，信号工程师王景也是笑着跟大家伙说任何行业都需要幕后英雄。他说这总得有幕后英雄吧，像我们这些专业啊，可能在日常运营过程当中乘客压根儿感受不到我们的存在，但是对于乘客来说，他的出行能够安全准时平稳的到达，正是我们这些默默的不为大家所熟知的专业进行保障才能实现。咱说地铁列车搭载着城市当中每一位朋友的希望和奋斗，匆忙开过每一座车站， 当大家抬头看到线路图一段一段的增加，一圈一圈的扩展， 嗯， 也请朋友们哈，千万不要忘记每一位轨道建设者和每一位试车人的默默奉献，他们呢才是最可信赖的北京速度。 是要说看地铁列车图，真是一圈一圈的增加， 嗯， 而且据说今年哈。要将是北京地铁的一个大年， 人家不是说了吗？七条线 啊， 啊， 要同时开通， 是 年底的时候、 啊。所以你看，背后有这么多的这些我们不太熟悉的工种，像试车人啊， 嗯、 这其实我们坐地铁根本就没有想到背后有这么多人付出了这么多的劳动， 哎、 是吧？所以也是为他们点个赞、 嗯。没错。 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工种，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像爱的旋律说，像婚礼策划师。看似是一份为新人服务的工作， 嗯， 实际上要付出很多心血、汗水，比如说每个细节要做到完美， 嗯， 只要新人高兴开心，再多的辛苦也比较值得了哈。 哎，我觉得人家花费的一方面是体力劳动，嗯、另外一方面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脑力劳动。 哎， 你想婚礼的策划，你比如说新郎新娘要请几桌啊、 嗯， 对于婚礼有什么样特殊的要求啊， 嗯、 在哪儿举办呀、啊 嗯， 场地的布置啊，仪式的流程啊、 嗯， 可能都得方方面面照顾到，这还挺难的。 哎 所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在策划婚礼的时候不愿意自己去筹备了、 啊、 愿意交给专业的公司或者团队去弄嘛。 从整个的色调比如说你后边、 嗯、 我也不太懂就后边那个布景啊、 哎、 然后婚什么什么鲜花的颜色呀。 是啊是啊你要办中式的婚礼呀、啊、还是西式的婚礼呀、啊 哎、 这都不太一样嘛。 是。红果说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工种啊高空蜘蛛人。就负责擦玻璃的那个， 嗯，听起来是特别帅的一个名字。当然，大家如果在高楼大厦里居住或者办公， 哎、 经常会发现掉一根绳下来、 嗯， 人家那个师傅特别辛苦的、 嗯、 在帮大家擦玻璃。 是，当然我有一个特别疑惑的，也不知道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能不能给我解答一下，就是我发现啊，我们单位， 嗯 啊，然后包括我们家 啊， 每次那高空蜘蛛人工作的时候。都是大风点都是秋冬季节开始。 这是不是赶巧了呀 就是要不然就是春天反正都是刮大风我觉得大风天这太悬了那能找一个夏天是不是下雨比较勤 哎我还真的没有研究过比如一年人家会清洁多少次外 面 玻璃是吧但我们家小区的物业一般会在群里通知一下、 啊、 比如说我们哪天要给大家擦玻璃、 嗯、 如果您在家的话哎对可以做好一下这个个人隐私的保护工作。 拉着窗帘、 嗯、 啊然后把那纱窗都抬上去。 哎是。 啊因为你纱窗不抬上的那一扇玻璃都擦不了嘛、 嗯、 当然我每次发现反正我们单位加上我们家都是秋天秋冬的时候刮大风的时候开始擦玻璃 总之也是一个比较辛苦的工作嘛、 哎、是 5761也说了一个比较小众的、 啊、 植物精油调理师 这干嘛的 你看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啊就是他喜欢买精油 干嘛呢 这精油呢可以比如放在加湿器里、 哦、 它有一些舒缓精神的作用、 嗯、 什么镇定的作用、 哦、对对口罩上面口罩里边也现在加精油、 哎、对对对也有那个什么精油爆珠哈、 嗯、 当然还有一些精油比如说大家在按摩的时候、 嗯、 你往后背比如按摩一下后背涂一点精油再按摩、 嗯、 什么能促进吸收啊、 嗯、 等等等等但不同的精油可能会用到不同的草药或者花卉这个应该也是比较讲究的你要说现在好多名牌精油卖的可贵了、 啊、这我一窍不通 我原来买过、 哦、 但是都是放在加湿器里比如你滴个两三滴、 嗯、 然后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能香香着入睡据说有安眠的作用、 哎、 但我这个人吧不用精油我也睡挺香的不太有睡眠的困扰 吃得饱睡得香、 哎、 形容的就是你 嗯，心宽体不盘我觉得挺好的、 啊、是吧反正乾隆白菜也没少吃是吧7498就说摔笔摔稿跺脚这在这里都没有发生过我们也没看见、 嗯、 啊 这摔门就更不可能了 对对对对 哈密瓜 我们有视频直播是吧 每周五的时候 哎我们都会 下回哪天倒腾看看这些视频反正都是忠实记录了 嗯 也没有经过删减 因为我们对话筒都有敬畏心嘛 哎好好 哈密瓜说做牙冠的技师、 嗯、 要说牙医现在看牙也挺贵的 牙科大夫分好多种、 嗯、 正畸的、 嗯、 然后做这种骨髓的、 哦 啊、包括种植的 这些专业都不一样。 你比如说我要给牙做个美白呀、啊、什么贴个片儿、弄个烤瓷，这算是什么范畴里的？美容范畴里的？ 这个去美容院贴个片儿就行了，你只要、 啊、贴个片， 只要动手术的都得去医院。 嗯、 啊、 这倒是啊，听健康北京主持人呢。 哎呀，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知道哪些鲜为人知的工种，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燕林说了一个，我刚才看了一眼哈，小鸡性别鉴定， 我也看见这个了。然后我就突然吧，在回忆我们家小时候，确实我妈给我买过小鸡、 啊， 但我从来没关注过我们家小鸡是公小鸡啊，还是母小鸡啊。这 小鸡性别鉴定师， 这 都是为什么呢？ 对啊，这个工种存在的意义，比如你鉴别出来是公是母， 就是、 母 鸡 它就下蛋是吧？公鸡就 那得到岁数去 啊啊，那确实也是 对吧？小鸡， 嗯 啊。脑子里边就是绝对被王蓉那个歌曲洗脑了，你知道吗？ 王蓉的歌曲 啊，你听过吗？ 哪首啊？ 就是小鸡小鸡，你听过吗？ 没听过，这可能是代沟。 没听就没听过吧。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那些鲜为人知的工种，您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再来说个小狐狸的事儿，除了小鸡还有小狐狸。连日来，一只小狐狸频繁出没在门头沟的潭柘寺，不少游人专程来潭柘寺看看能不能见着狐狸呀。 嗯， 不知道是不是刚看完《天书奇谈》。 嘿， 这个潭柘寺的一名工作人员说哈，经常在寺院里边出没的是一只全身以褐色为主、尾巴尖上带一撮白毛的赤狐。哎呀，提起这只狐狸，许多游人都不陌生。彭先生就经常带着火腿肠啊、罐头啊这些食物来投喂这只小狐狸。见到吃的，这小狐狸还会主动迎上前， 还不怕人是吗？ 哎，这个说起来，人家专业人士分析的就特别到位。 嗯， 北京黑豹野生保护站的站长李就说，两年前啊，在潭柘寺的后山坡上观察过这只赤狐。尽管赤狐属于北京地区的本地物种，但是这只赤狐并不是野生的， 嗯， 而是有人非法饲养放生的。 哟， 这个野生赤狐啊，天生胆小多疑，本能啊是躲避人类。而这只赤狐非常亲近人类，从这个五官的特征也可以看得出来，它属于这种叫什么近亲杂交繁殖的，就是养殖场繁殖的狐狸，和野生的赤狐有所区别， 就是有点类似一个串儿。对，就大家的 理解理解哈。李李说啊，说有些人呢非法饲养野生动物，这些动物呢小的时候看起来萌萌的，随着体型越长越大，尤其是当这个兽类到了性成熟阶段，就会变得躁动不安，甚至会出现咬人、挠人、抓人这样的这个攻击性行为。 嗯， 所以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哈，一些游人出于好奇心，哎，会给这狐狸投喂个食物，但是千万千万要小心，这不像您喂个野猫是吧？不要跟狐狸有过多的肢体接触，以防被咬伤。爱护动物，远距离啊，欣赏就好了。不要过多的去干扰它的生活，也不要伤害或者是驱赶它。 当然大家更不能非法饲养这些动物， 哎，是、 嗯、 所以你看这个，哎呀，说实话，这个小狐狸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看动画片还是很美好的嘛。 嗯，比如刚才您提到那个《天书奇谈》，那里边应该是三个狐狸是吧？ 那是 老狐狸 精， 对，那是成了精的， 啊、 是是是。但是现在其实咱们城市的环境越来越好， 嗯、 之前也说过，有很多的野生动物开始慢慢出现在城市当中了。 哎、是是是。 就是离咱们台比较近的有一智化寺， 嗯、 我之前听人智化寺里的一个老师啊也说呢，他们那个智化寺里有时候会出现黄大仙儿。 哎呦，这个我见过， 好像也在寺里就是生活了挺长一段时间，但是大家也都不会去干涉他的生活。 哎、对对对，这个黄大仙儿、黄二郎在。这个自行车车棚子上我见过一回、 哦、 啊， 我还没见过，就是没有亲眼见过活的呢， 是吧？ 嗯， 哦，下回有的时候那个让你看看， 估计机会不多吧。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您知道哪些鲜为人知的工种，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之前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说过好几次了，从11月1号开始，咱北京市发放临时标志的电动自行车是不能上路行驶了。 嗯， 于是呢，有一些人便动起了一些歪心思，什么呢？盗窃他人电动自行车的车牌。那么记者啊，从海淀公安分局了解到，一个盗窃电动自行车车牌的嫌疑人是最近落网了。最近呢，多名电动自行车的车主陆续向田村派出所报警，说自己的车牌被偷了，没有正规号牌，那就不能合法上路行驶。 哎呦， 所以车主们特别着急呀。 民警同志对近期发生的案件手段和作案时间进行了分析，而且对案发的现场也开展了走访调查，发现呢，案发时段集中在夜晚，都是同一男子所为。办案民警对嫌疑男子的体貌特征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分析，掌握了嫌疑男子的作案规律之后，就制定了一个方案，准备抓捕。11月10号0点，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办案民警的视线当中。为了不暴露目标，民警是步行远远地跟在嫌疑人的身后，警惕地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当嫌疑男子对停在路旁的电动自行车正要下手的时候，民警啊赶紧上前对他实施了抓捕。经过审问呀，犯罪嫌疑人李某某对自己的盗窃电动自行车牌犯罪事实是供认不讳。民警呢也是在他的家里起获了其他被盗电动自行车的车牌。目前这个李某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经被海淀警方依法刑事拘留。那么这起案件也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 哎呀，要说实话啊，一说白牌子这事儿，还真有人开始对这个白牌子下手，是吧？ 动起了歪心思， 对吧？这个它不像汽车它有可能比如你车型车的颜色 对不上， 对不上，这个可能真的，哎呀，反正你说有什么办法看住自己的车牌子，弄几个铆钉， 或者是大家把这个车停在相对来说比较靠谱有人看管的地方，可能会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吧。 反正还是希望警察叔叔好好的震慑一下他们啊。那时候阿开问了一个特别这个揪心的问题， 啥？ 哎呀，你们俩是共同喜欢这道美食乾隆白菜，说明你们俩是最佳拍档。衷心希望你们俩明年还能继续主持这档节目，我们期待着。 只要李凯老师在最后的两个月哈，不在节目里问一些出格的问题，我觉得大家明年还是有概率看到我们俩是搭档的 啊。 是不是就是 我 通过某一些社会新闻发现我还不错吧？ 哎呀，真是。 是 不着急不生气， 对对，脾气还是可以 啊，也证明我也比较厚道，是不是？ 哎，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其实很多朋友都提到了一个比较小众的职业，也是我特别羡慕的职业。 什么呀？ 你像口金就说了，试睡员呢，测试一下酒店内床的舒服感。哎，我觉得这真是一个特别幸福的职业，就天天睡就行了，是吧？ 你得写报告，这个床到底哪儿舒服哪儿不舒服？ 那就写呗。 那你说床一般哪儿舒服？ 床上舒服 啊？哪儿舒服啊？ 那你得看这个，比如说床的大小 啊，这个 枕头的材质。 问床没问枕头， 不是你床上总得分下床品嘛？ 啊，行， 这床垫是棕垫子啊，还是席梦思啊，还是什么胶垫子啊？ 啊，都是，比如说都是棕垫，然后有什么区别？ 这确实不是试睡师写不出来。 老觉 得 啊， 不是。如果我要是从事这一行，我肯定会好好钻研一下。而且我觉得除了去评价床睡的舒不舒服之外，你还得评价一下整个房间的布置，比如灯光。你说你晚上你睡前这个氛围灯营造的感觉是不是特别容易让你进入睡眠状态呀？ 就事儿多，我们那时候 说屋里是不是有香氛呢？ 哎呦呵， 我觉得一般来说啊，可能五星级酒店、豪华酒店请试睡师的情况比较普遍吧。 哎，有一个老话，话糙理不糙。 您说， 净看贼吃肉，没看贼挨揍。就是有些行当啊，话糙理不糙嘛，就是有些行当你看着特舒服，哎，试睡时不就睡会儿就完了吗？你没看人家付出的多么艰辛的工作， 比如怎么艰辛法 我也不知道， 你看看一看就我们两个一点经验没有。但是李凯老师刚才说，确实是海洋中的云也提到了，说这各行都有各行的艰辛。就是又让我想起来一个工种，奶茶的品鉴师，试喝师。你每天要喝各种各样的奶茶，那里面含那么多糖，那么多奶，一般人是不是也有点消受不起？ 人就一口，就包括我看那个电视啊，有那种纪录片是那种酒厂啊，品酒师，反正人家就尝一口，而且背后还得不停的训练自己的这个味蕾，哎，然后能感受哈。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知道哪些鲜为人知的工种？其实这些工种当中还有一种，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广播主持人，还包括有一些歌手。这段时间不知道您关注没关注，我们推送频率非常多的就是冬奥歌曲《一起向未来》，对吧？ 天天听嘛， 里边有 MV 今天刚上线的是四字弟弟易烊千玺 拍摄的。什么弟弟？ 四字弟弟， 这都是什么词儿？ 这是他的粉丝对他的爱称嘛？就是易烊千玺啊， 哦，四个字的名字。 对对对，四个字的名字。 哦 嗯， 反正那 MV 你看了吗？ 看了，今天刚刚看的。 感觉怎么样？ 感觉非常不错，高端大气上档次。 嗯， 而且这个要说 MV 哈，除了易烊千玺出镜之外， 嗯， 大家仔细看的话会发现还出现了很多群众， 哎， 包括很多家庭， 哎， 这些人也都是各行各业的普通的朋友。 嗯， 他们也都和冬奥有一段不解之缘。 是，其实都是我们普通人，对吧？ 嗯， 比如说一些志愿者， 哎， 然后一些比如说老手艺的传承者。 嗯， 他们的工作其实说实话有些人可能也不太了解，别看天天看见啊，每次坐地铁都能看见志愿者，但是志愿者都干些什么， 嗯， 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嗯， 其实他们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而且也一直为这个冬奥也在做贡献，对吧？ 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温暖哈。 哎， 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不妨通过我们的听听 FM， 嗯， 其实就可以看《一起向未来》它的一个官方 MV。 哎， 嗯， 这个 MV 拍的还是非常的好看的啊。 哎， 与此同时，好像冬奥的脚步离我们真的是越来越近了， 嗯， 是吧？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易烊千玺所演唱的《一起向未来》。然后呢，欢迎您在我们的广告之后啊，继续收听我们的大城小事，也期待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嗯， 今天就来聊聊那些鲜为人知的工种。 哎， 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原来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儿，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蒲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还是用长城经济轻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天冷开暖气，甲醛释放快，吸入危害大。清华大学检测全空24小时，除醛99.3%。天猫、京东搜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来聊聊哪些鲜为人知的工种哈。 嗯， 生活当中您觉得哪些工种可能我们大家不太熟悉，您或者知道或者亲身参与过都行，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哈。然后呢，如果您喜欢我们节目，可以在右下角点赞，如果不喜欢的话您可以抽奖，因为今天据说中奖概率还挺高的。 就刚才放歌的这一会儿功夫啊，我看到我们直播间好多朋友都中奖了， 哎， 恭喜大家，今天运气都不错。 那小猪毛毛马上都要坐850快车，坐公交车，不听我们节目了，抽奖吧！哎呀，中奖了！ 哎，恭喜您哈， 哎！ 大家可以随时通过听听 FM 和我们互动， 啊， 您的留言如果被加成精选的话，也是可以获得抽奖的机会的。 哎，不用恭喜了，他也听不见了。 啊，是吗？哦，已经坐车走了是吗？ 是，我下线了吧？ 没准人家回来还听咱的广播回放呢，是不是？ 随便说，今儿运气不错啊，中了1块钱。 哎， 哦， 嗯，弗莱格子说了一个工种 啊， 配音员。通过声音把角色诠释的淋漓尽致。 嗯， 你要说现在配音，比如说有一些老师是主要跟这个影视剧去配音， 嗯， 有一些呢是主要给动画， 哎， 配音， 这可能 特点还是不太一样。 对对对，有些女主持人好给小男生配个音， 哎，给我们的大城小事稿子配个音。 啊， 妈妈妈妈，爸爸爸爸。 你学的还真是挺像的啊， 哎，反正就是这个献丑了。 哎，水镜说了一个文物修复师，这个美哲特别熟悉，因为他采访过好多故宫里边的修复大师。 哎，不知道大家2016年的时候有一纪录片，有个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有没有看过哈？ 啊，嗯， 里面其实就记录了几位故宫文保科技部的修复师他们的日常工作。 嗯， 有一个修复钟表的老师叫王金老师，今年是特别有幸采访了一下王金老师。嗯，聊了聊钟表修复相关的故事， 是吧？ 人家是1970几年就进入到工作岗位啊， 嗯， 也是一辈子都献给了钟表修复事业，特别的值得敬佩。 哎，是人家那个工种，我也看了那个采访，我觉得真的就是，哎， 你得耐得下性子。可能就是一件钟表，他把它拆成小零件之后 啊，你就得每天把所有的精力都献给这一件作品，可能得花个半年、一年甚至2年的时间去修复一件。 我跟你说啊， 嗯， 像我现在这个习惯，甭说拆了，拆之前我先学磨半天， 我那天卸了一个眼镜腿，我跟你讲了是吧？ 啊，就是装不回去了嘛。 后来我想，哇天，把这螺丝拧来之后，眼镜腿怎么搁不回去了呢？ 哎呀，要跟大家说李凯老师怎么回事呢？自己啊觉得眼镜腿松了，就想着我自己卸一下，把它重新再装好。结果发现装不好了，就拿到商场，让人家商场的那个导购去帮忙弄 啊， 眼镜店的导购去弄。结果导购把另一条腿也卸了，也装不回去。 后来在网上查了一下啊，原来是里边有小窍门啊，这个东西不能轻易拆，拆完了之后确实不太好使。 所以李凯老师最后怎么做的呢？ 我 买了一副新眼镜。 没有，旧的我也安上了。 那还行，那还是有手艺的。 那是2014说，我们家儿子当过酒店的体验官，全面体验酒店的方方面面，给写分写专业的评论。 哎，这工作跟那个试睡师有异曲同工之妙。 你那是其中一个部分，人家是全面的体验。 比如说也得吃吃酒店的餐食， 这真是 看看到不到位，也得体验一下酒店的活动，看一下到不到位，挺好的啊。不知道这收入是不是也挺可观的。 然后这昵称没法起了，说我刚来啊，只想说一句，小美绝对是值得珍惜的主持搭档。 瞧瞧， 后半句不念了啊。 怎么了？ 因为今天已经有人说了，好，这全天所有节目都在 diss 人家是吧，都在谈论人家。 反正呢也是给我们提个醒是吧，为了给大家奉上更加好听的节目， 是 搭档还是要保持和谐嘛。 啊，3615说了一个，3619说了一个调律师和寻道工。 调律师寻道工不太清楚，您给我们解释解释。 我也不太熟寻道工，你知道吗？ 哪个寻哪个道、啊、 我猜是铁路上的 哦、 啊、看看铁轨啊有没有 脏东西，有没有垃圾 是 吗？是 啊， 这算是寻道工。 我猜哈，调律师是不是钢琴里边你们家音不准、你们家不是有钢琴吗？ 哦，声律的律是吗、 啊、 调律师是调音准的吗？ 应该是，你钢琴一般不是一年得调一回吗？ 啊，不太清楚啊， 你们家那十年没调 过了，早就落灰了。就是一摆设。这个我们家钢琴的事儿特别适合放在哪天我们的话题里聊 啊， 就是您家有什么闲置物品，钢琴绝对算一大件闲置物品。 反正买的时候吧特别的热，不过你是因为家就是会弹还好，要是那种比如小孩儿，学两天不学了跟那儿摆着， 人家买一垫子就是带垫的，就是这个像一个片儿一样 啊， 可以把它像一画卷展开。 那不行，你那个琴键没有感觉 哦。 小孩学一定是还没学就买最贵的， 您就是这样是吧？ 我就从来 家里摆了好几架三角的， 我从来没有买过 非三角的， 向来都是先去试试啊。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像9290说飞机的试飞员、哎，这在我们新闻当中经常能听到哈。然后呢秀才说过去有一种讲法哈，现在都不一样了哈。过去说紧车工慢前工吊儿郎当是电工，现在就不一样。 电工师傅是不是看见这条不太开心呢？哎， 电工是这样，我能理解，就是电工身上那家伙事儿太多 哦， 就是他有一个包就跟那个腰包一样，里边各种各样的东西， 哎， 啊，然后包括你要是看那个寻马路上电线杆子那些电工，他们脚上穿一脚铐，就是一个大钩子， 是不是像一蹬子一样的？ 哎，他能爬电线杆子吗？脚踩着能上去？ 看到过， 看到过是吧？ 哎， 所以现在都看不见，现在都使那个车了，升降机那个汽车。 所以大家这个工作的一些设备也是越来越先进， 哎，是吧？ 来保证大家工作既有效率又有安全嘛。凡尔赛说了一个， 瞧这名字， 隔壁老凡尔赛啊，这位朋友说。电子分色师是一个印刷行业的工种， 哎， 专门负责印刷品的色彩控制。也就咱现在看买到很多的书它都是全彩的， 是 你看那印刷质量怎么样可能就离不开电子分色师的功劳。 哎，常宋师傅说我开出租夜班的时候看见过那自来水管线找漏水的，拿着根水管子沿着马路啊边走边听，哎呦，有的时候觉得也挺不安全的哈， 这也得考耳力吧？ 哎， 得有好耳力哈。 是，包括啊，像闻香师和闻臭的。 咱刚才说了，比如说精油调理师， 是闻香， 他得闻香 啊。还有人专门是闻臭味儿， 可不是吗？人家焦糖布丁就说了，酸笋闻臭师算不算鲜为人知的工种啊？ 哎呀， 反正我是第一次听说这个酸笋，还有专门的见臭师。 我是在哪环保部门是不是就采访过的稿子当中听到过有这种啊职业哈？ 哎呀。也是不容易呀， 哎，是还有很多朋友都提到了归纳师，就是现在据说哈，你们家的衣柜人家专门归纳师负责给你们收拾衣柜的， 人家那不叫归纳师， 那叫什么？ 叫收纳师， 收纳师 是吧？ 收拾归纳嘛，像那时花开就说了，现在这个职业多火呀。当然，好的收纳师要价也是挺贵的 、 人家都是上门按小时收费。 哎呀，我有一大姐，就是这认识的哈，就是家里边那个衣柜啊，那天说我请了一个收纳师 啊， 挺贵的，但是没觉得，哎，人家溜溜干了一天，收纳的还真好， 你看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嘛， 哎，这个据说是先想半天，也是才开始慢慢收纳， 而且自己有时候真的舍不得扔自己的那些家务事儿，自己的衣服，可能请一收纳师能帮助大家更好的断舍离， 是是是，来，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哈，您依然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来聊聊您认识哪些或者知道哪些鲜为人知的工种，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下面来说说咱北京的老字号稻香村，但是今天呢，咱不说稻香村的吃，来说说别的。除了各种各样现烤的糕点啊，摆放在稻香村零号店的枣花酥抱枕最近也成了一个网红。 慢慢说，什么东西？抱枕？ 枣花酥，您 吃 过吧？ 吃过。 哎，就像一个花一样，是吧？ 你不是号称最爱吃、 里面是枣泥的。这个枣泥这能加儿化音吗？ 加， 能加是吧？这个枣泥的不是枣花酥的抱枕啊，人家做了一抱枕，这是算周边产品， 应该算是哈。 最近成了网红。 嗯， 这个抱枕一开卖，同时呢还上架了五款可爱的牛舌饼抱枕，这两款抱枕呢引来了市民朋友的争相购买，有一些市民朋友啊甚至二次进店想要买给家乡的亲人。11月14号下午1点多，刚刚走进稻香村的零号店，站在抱枕柜台后面的服务员就热情地跟大家打招呼，我们这儿枣花酥的抱枕上市了、当然要是枣花酥您不喜欢吃，不是不喜欢买的话，还可以买一下牛舌饼的。 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就是枣花酥是圆的嘛，这牛舌饼是长的嘛， 哎， 那这必须得吃过是不是？这柜台下方呢还有几十只没有拆封的抱枕在塑料袋当中密封保存，大家付款之后啊，服务员会把这个抱枕放到镭射包当中，抱枕呢也慢慢膨胀了起来。而在柜台旁边的墙上还挂着五款特别可爱的牛舌饼抱枕，每一款牛舌饼抱枕上都有不同的表情，比如说害羞的，或者是开心的，或者是特别俏皮的吐舌头的。 哎， 市民刘女士正在和亲人用视频通话，这个手机当中的亲戚啊就通过视频想让刘女士远程帮忙挑一个抱枕。这刘女士就说啊，哎，我听说抱枕上市了，赶紧就过来想买一个，后来家乡的亲人通过视频也看到了，所以我今天啊想给他们也挑几个，帮这个家里的亲人来代购几个抱枕。 哎，现在有视频聊天选东西比较方便，就是你看哪个、我现在给你拍着，你要哪个、 眼见为实嘛。 是， 人家说了这抱枕摆在家里我觉得还挺好看的，而且摸着、那材质也比较软和。零号店里的工作人员说，这两款抱枕是从上周五刚刚开始售卖的，直径呢大概在半米左右，这个半米左右的枣花酥抱枕是128块钱一个，而牛舌饼的抱枕呢是68块钱一个， 也不便宜啊。 这个文创产品嘛，是吧？这个价格反正人家就这么定的啊。当天购买的市民朋友啊特别多，很快当天就卖完了。当然还有很多市民是多次购买，为的就是寄给老家的亲人，这不是咱北京的特产吗？可能外地的朋友就很难自己过来北京买，所以托这个亲戚朋友来捎带几个。 原来有些北京人，然后年轻的时候可能去外地了，然后就一直在外地定居，看着这个东西可能觉得比较亲切。 是，人家这个枣花酥抱枕最开始呢是摆放在店里东侧的5张椅子上面，在开业当天就有不少市民询问这个在哪儿能买着啊，但当时啊抱枕还没有上市，现在呢大家可以随时来进店逛一逛，而且这两款抱枕只在零号店有售卖，其他地方大家是买不着的。在这个抱枕线下上架的同时啊，一些代购就帮别人买东西的职业代购也嗅到了商机，浏览某电商软件已经有些商家提供了枣花酥抱枕的代购服务。 反正啊这东西都属于文创周边，算文创吧， 算是文创产品吧，周边产品 啊。反正现在老字号真的挺好玩的，越来越花哨， 越来越拥抱年轻人的需求嘛。 希望下回年轻人的时候躺在这个抱枕上面别流哈喇子，是吧？ 哎呀，我觉得这个应该当那个，我看了一下人家的实物图，比如放在沙发上当一靠枕， 那万一要躺那儿睡着了呢， 有些人躺下睡觉容易流口水， 我觉得没关系 啊， 洗洗就行。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来聊聊您知道哪些鲜为人知的工种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乐什么呢？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想和大家聊聊鲜为人知的工种 啊。 那河马就说了一个，我是广播节目的互动专员， 嗨， 自带干粮也不容易呀。 哎呀， 这么说的像您是那个，也不是我们雇的水军啊。谢谢大家那个 人家是 关注我们大人小事， 真心实意喜欢我们节目。 哎，谢谢朋友们的支持。 有些人呢就属于不太喜欢我们节目吧，当然也没事，老听完了之后还到处提意见那个，是吧？然后都转到我这儿来了 啊？是吗？ 对啊，就是有意见可以提， 哎，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哈，我们争取把这节目做得好听，让大家都喜欢嘛。 今天呢，那不可能。 你这个说的这么直白， 就是不可能所有人都喜欢。你比如说乾隆白菜这东西，有人喜欢吃，像你好吃这个， 哎， 有人就不爱吃，是不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你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工种，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要说吃，北京冬天秋天的水果还是相当多的哈。 哎，我觉得真的咱北京不是美食的荒漠吗？ 哎，对，你可真会聊天。 您说说北京都有什么美食。 在这个物质匮乏那个年代哈，红烧梨你吃过吗？ 没吃过。 梨的一种啊，这个特别耐储存。 哎，据说长得有点像苹果， 就是红色的。成为北京人冬天喜欢的水果。随着水果品种越来越丰富，这红烧梨就逐渐淡出了市场。但是不少老北京人仍然怀念那口，说实话不够甜，酸不唧唧的，就是酸甜有些脆生的味道。这不是，这种老口味的水果又回来了。老北京人的生活总是少不了水果哈，一年四季飘着果香，到了冬天就是红烧梨的天下。每年十月份摘下来，储藏在半山的窖里边，随取随卖，鲜甜如刚下树。因为老百姓喜欢这红烧梨，据说一年能吃到来年的四五月份，到那时候春天的果也熟透了。历史上啊，北京有两个果子市，就是前门外当年有个果子市，主要经营的是细果，就是以外地运来的稀罕的水果为主。那当年专供的是达官贵人和有钱人家， 就是消费的企业。 哎，人家就专门给他们的。德胜门内的果子市呢更为平民，以本地或周边的瓜果梨桃为主，价低质也次。就是因为质次所以价低，但是胜在品种齐全。有一位老人张淑琴就跟记者说，自家长辈专做本地水果生意，摊每个摊都卖这红烧梨。张淑琴说呢，这个柳条边的筐里边贴着筐壁铺一层纸，巴掌大的红烧梨啊躺在里边，码一层，然后放一层纸，再码一层，再放一层纸，说放上一个月也不见蔫， 耐存。 哎，那时候家里边不富裕，馋了据说不让吃，只能扒在筐边闻闻味儿。有点可怜 是 吧？是 啊， 那个年代这确实 物质比较匮乏。 哎呀，随着温室大棚的出现，冲淡了季节和气候对于种植的一些限制，再加上物流体系飞速发达，来自天南海北的水果，那这今天反正早上起来我还吃早点的时候，是那个大葡萄，叫什么没籽的葡萄， 五子露。 那是小个的，大个的今年羊 乒乓球， 反正总之就是现在东西 乒乓球有籽儿吧。 乒乓球，你要说拿球拍抽的那个没籽儿， 不是，我说的是乒乓球葡萄。你不觉得那个乒乓球吃起来特过瘾吗？ 是 厚大个儿， 厚大个儿是吧？反正总之现在想吃什么水果没有啊？相比于就咱就拿说梨来说，库尔勒香梨你吃过吧？冰糖梨、秋月梨这些梨啊，人家特别细嫩，一咬多汁，而且特别甜， 就好入口。 相比之下，那皮儿特别厚，纤维特别粗。我小时候对于红烧梨最大的感觉就是纤维太过于粗了，咬了之后跟吃甘蔗似的，你知道吗？ 就是 没甘蔗甜， 吐那个纤维。 反正你要是觉得咽去也行，因为这个原因，它就卖不上价去。随着这个农民收入也提不上去，慢慢就没人种这个红烧梨了。曾经作为老北京物产符号的红烧梨，难道就真的消失了吗？其实还真不是。在北京江郊北部的深山里边，仍然有不少果农啊，以种植、采摘、售卖红烧梨为业。顺着这个京承高速一路向北，扎进大山里边，站在那边一村叫张庄子村。你站在村口 抬头望东北的山脊，依稀能够看到绵延的长城，这是著名的古代军事重地，叫强子雄关，也是全国唯一的一个 V 字长城的所在地。哎，这段长城在修建的时候，明朝的时候，据说哈，当时的戍边的将士生活，一方面挣的这叫什么钱，工资也不高，另外一方面呢，这也种点一些水果，然后呢能够得到一些及时补给。 什么工资啊，人那个时候叫军饷 啊，军饷是吧，反正就工资也不高啊，然后呢种个板栗、核桃、桃树、杏树、柿子树、山楂以及这红绡梨，都站在种在那山坡上。如今这个这片漫山遍野的红绡梨树，到底哪棵是当年明朝将士亲手种的，已经都不知道了， 难以考证了， 这根本就不知道，或者是远房亲戚，实在是不知道啊。但是幻想着和明代守卫长城的将士吃到一棵树上的梨，是不是有些浪漫？ 那是啊，我们还和李白、杜甫看的是同一个月亮呢 啊，是 是不是也挺浪漫的？ 那不光是月亮，那什么都是同一个， 太阳也是。 如今大城子镇成立了第一个以镇级农业产销合作社搭平台建渠道，为农民的核桃、栗子、红绡梨、小蜜梨、红枣、木耳、蜂蜜农产品顺利销售出去啊，已经和很多的像北京公交集团呐、城建集团呐、环卫集团呐、北汽集团呐，都建立了一个帮扶协议。这个大城子镇的红绡梨将通过更多的渠道走向市民的餐桌。有机会您要能看到，兴许吃的不光是梨，也是一种情怀。 是，可能那个时候大家物质条件匮乏，生活条件有限，吃红绡梨是属于啊，我们充饥一下。但现在咱再买点红绡梨尝，可能更多的是尝尝鲜。 是，特梅普说红绡梨挺好吃的，啊，这个。那个年代确实，现在基本上也，我觉得要是能吃着也挺好吃的， 比较对您的口哈、 啊。 当然也有不太喜欢吃红绡梨的，比如弗莱格子就说了，我自己感觉红绡梨不太好吃，果肉有点糙，如果懒不好的话会发酸。 这个东西特别糙，就是果肉就纤维化太大了、 但是你说现在卖的红绡梨是不是也会多多少少做一些改良？ 对，当然了，还有很多朋友跟我说那叫阳光玫瑰葡萄。 哎，阳光玫瑰、 啊、 没籽儿的， 没籽儿的不是乒乓球是吧？ 嗯，乒乓球是我自己最喜欢的。 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哎、您知道哪些鲜为人知的工种，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嗯， 接下来我们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各个工种哈、啊，真的不管做什么行业，干一行爱一行，都会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感动。 是， 与此同时，行行出状元。 嗯， 啊，都是我们有才华的人士。 哎，希望大家从事一行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一行干得精，干得好。 哎，那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同事又离职，就是这家才华有限公司维系了家的文导师，坐在格子间敲打的手指，却感觉生命此刻像是静止。也许吧，想多了，谁的理想不曾恢宏远大，现实啊不复杂，说服你要低头别再犯傻，承认吧是我傻，才配挥霍年华渺小的生涯，等青春消失殆尽一切才说当时的呼唤兑现多好啊， 管要扮演着螺丝，丰功业绩留给伟大去证实，做一颗垫脚石也不太奢侈，也许吧，想多了，谁的理想不曾恢宏远大，现实啊不复杂，说服你要低头别再犯傻，承认吧是我傻，才配挥霍年华渺小的生涯，等青春消失在爱情一切，才说如果当时的胡话，去嬉笑怒骂，现实啊不复杂，最好扮演谁的锦上添花，承认吧是我傻，才让感性牵着理性去挣扎，等明天太阳又会落下，也许我们就已经忘了今天的胡话，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美哲听声就充满了喜悦， 一看就是中奖之后心情大好啊。 在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边呢，美哲刚刚和我同时抽了一下奖， 结果可想而知，就是我又中了，李凯老师又没中。李凯老师还威胁我，要是我没中的话，今天晚上你就要请我吃饭。请，我这个人挺大方的。 乾隆白菜就算了哈，别再吃了。 怎么了？乾隆白菜看不起凉菜啊？ 没有，就是换个菜也行啊。 也行，考虑考虑吧。 然后呢，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知道哪些鲜为人知的公主？ 鲜为人知的公主，公主坟里那公主，您觉得鲜为人知吗？ 老蔫说，我做过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叫金像检验宫。不知道我说念对没念对哈。 不太清楚， 不太 这一看就是特别垂直的一个工种， 哎，就是特别小众的哈。 Kiki 这个我知道，说那个货轮游轮进港的时候会有这个引水员登船，因为他对港口周围的水文条件特别了解，为了防止触礁啊搁浅呢，必须由他指引，一般的引水员上船下船，船东还得支付不少的钱呢。 哎，主要是为了保证这个船舶停靠的安全， 特别像那种领航员，对吧？包括你有的时候，我们原来像我年轻的时候啊，那时候北京还曾经有过京港汽车拉力赛 啊， 然后呢，驾驶员旁边会有一个领航员，他会告诉你啊，哪路口左转，哪路口的，因为开得特别快嘛，然后呢，基本上都靠他，一个好的领航员，俩人配合速度会更好一些。 哎，就是两个人得默契搭档， 哎， 就跟广播节目主持人差不多哈。 对，后来这家里边车发现有个系统叫导航，然后发现原来也可以弄一个，当然没人专业哈。 但是咱们平常家用的这种汽车导航，那都不是在人家赛车范畴里 的。我那个导航吧，半天不说话，说句话能噎死你。 那说明这个网车载网还是有点问题。 就是提前人家那个碎碎叨叨的导航吧，都是前方500米请右转。 现在都可以调的，比如你让它精简导航，它可能说的话就比较少一些。你要是选择比较那个精密的那种，它可能就是话特多， 是吧？特密，我那个基本上惜字如金的，经常到路口右转。哎，我说你早说呀，我都过去了。 这说明这没办五 G 套餐吧？ 五 G， 要不你升个五 G 试试？ 反正就属于这个经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嗨，人家现在都六 G 了， 是吧？ 正在研发当中嘛，据说是。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等你长大说，主持人好，我要说一个可能大家听了之后有些害怕的工作 啊， 就是给去世的人化妆。 哦， 这个化妆师其实是很神圣的一个职业，也是特别值得大家去尊敬的一个行业。你说360行不同的职业，背负着不同的责任，也承受着各自的艰辛。 还有田哥说，我年轻的时候做过搪瓷烧制工。哎，这个工种的工序有很多啊，对，说了很多特别专业的，而且非常辛苦，工作环境还比较差，粉尘大啊。然后呢，这个后来还做过装甲车辆试验工，什么坦克装甲车这些，哎呀，经常去一些特别偏僻的地方，然后做试验，也挺辛苦的。 您这属于技多不压身啊，体验过不同的工作， 是是是， 而且都是要求比较高的那些啊。水镜说，我想起来啊，有一种工作是陪人聊天，还有一种工作是陪人玩游戏。当然呢，就是我们说不管是陪人打游戏陪人聊天，那都得在合法合规的范围内进行嘛。 是是是是，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鲜为人知的工种，您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吧。 来说一个挺悬的事儿啊。11月13号上午11点多，在北京房山区京石公路琉璃河大桥上，一名10多岁的小女孩因为被家长训斥了，所以独自坐在桥护栏的外沿，想要跳河轻生。北京集团客六分公司835路驾驶员严磊正巧啊驾车经过，发现这个女孩有想跳河的念头之后，赶紧靠边停车，和车上的乘客解释之后冲下车，隔着桥护栏一把就抱住了这个想要轻生的小姑娘。女孩啊当时情绪特别的激动，不停地哭泣。为了不刺激到他的情绪呢，严磊只好这个蹲跪在桥护栏的外沿，耐心的安抚。而车上的乘客以及路过的司机也赶过来帮忙，但是因为这个桥护栏的外沿空间特别小，周围也没有保护的设施，如果贸然施救，很容易让这个小女孩的情绪变得更加激动，一旦坠河之后，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为此呢，严磊继续跪在桥护栏的外沿，紧紧地抱着女孩继续沟通，想要去打开她的心扉，问问这个小姑娘怎么回事啊，希望她能够离开桥沿。就这样反反复复劝说了半个多钟头，女孩的情绪终于有所缓和。考虑到啊，小女孩长时间坐在仅有20公分宽的桥沿上，万一出现什么腿脚麻木或者是头晕这样的情况，会发生意外坠落，那么严磊就趁这个小姑娘不注意，和路过的司机一块儿，大家合力把她拉回到了桥面的安全地带。接到市民朋友的报警之后，民警同志也很快赶往了现场处理后续的事宜，把这个小姑娘交托给民警之后，严磊才放心的离去。这个时候啊，他已经咱刚才说了，这个严磊是蹲跪在地上来劝小姑娘嘛，已经蹲跪了半个多小时， 麻了吧， 腿也麻了， 哎呀， 走起路来呢有些一瘸一拐啊，有些跛。休息了好几分钟之后，他又赶紧返回工作岗位，继续开车服务这个乘客。 哎呀，要说特别的让我们感动哈，而且我觉得人家师傅特别的怎么说，不光是责任心，因为这个事儿不归他管，但是他有爱心。 路见不平，也不是路见不平吧，就看到有这些紧急的突发的情况，咱不能坐视不管。 是 是 是，为人家师傅点个赞啊。当然了，现在小孩这刚10岁就开始，10岁到青春期了吗？ 我觉得现在小朋友可能家家户户都是泡在蜜罐里长大的，有的时候在情绪的承受力上可能就有些脆弱。咱作为家长，我觉得也要多多疏导，多多沟通嘛。 为人家公交集团客六分公司835路驾驶员严磊点个赞啊， 点个赞。 然后呢，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知道哪些鲜为人知的工种？包括还有一些这个红烧梨，大家看来还是非常爱吃，一说 特别有情感 啊，一说大家都在说哈，像 FM。美美说红烧梨我最爱，个儿不大，酥甜还有点酸，说我年年买，还储藏的，随时吃啊。 就说明现在还是大家有途径能够买到、 能买得着， 每年都可以尝尝鲜嘛。 来看看七四九八说了一些和电影相关的工种 啊， 比如说后期调色师， 嗯， 咱看那个电影的色调特别有质感， 哎， 它也都是经过后期多多少少有些处理嘛， 是是是， 包括有一些特技的电影，它有影视动作的捕捉师， 嗯， 大家可能也会看到有好多那个专业的动捕演员，他不得穿那种紧身衣 啊， 上面贴满 好多点儿， 对，好多点儿来精细的捕捉这种动作， 哦，这叫捕捉师， 哎，动捕师嘛， 哦， 再包括武打师以及演出现场指挥鼓掌，简称领掌。 而这个工种吧，我每次看 就像一托呢，是吗？ 你怎么老说实话呢？ 不不，我刚看人黎黎说了，我是职业的点赞师，这是不是也是咱的托？ 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今天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聊哈， 嗯， 这个您有哪些鲜为知道哪些鲜为人知的一些工种？ 嗯， 水镜说。装修的设计师， 哎，这我刚请了一装修的设计师，请设计师之前，因为原来就小的时候，我们家装修从来没有请过设计师， 啊， 都是我爸亲手设计， 亲自设计， 设计出来这家呢，就是欧式、美式、中式的混搭风， 那多好。 那现在呢，我就说这次装修啊，因为我们家也不大，我就想自己请一个设计师来进行一下专业的设计， 嗯， 我才发现设计师这活儿也不好干， 哎。 据说我们那设计师啊，每天早上10点钟就要开始上班，比如说要跑工地，要和业主沟通，然后可能一白天都在外面跑跑跑跑跑， 嗯， 晚上回到工作室都10点了，还要继续工作画设计图， 嗯， 他先会给你进行什么概念设计，然后布局设计，具体的设计，再给你去出施工的图， 嗯， 就是那工长拿着施工图去施工，哎呦，会发现这个设计师还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吧。 反正他们家那个别的不知道，他们家拿了一个那什么纸模型，模型， 就是那个设计师吧，他有一些大概的方案 啊， 他会做立体的纸模模型给业主看， 哎， 就比如我设计这两种方案，您更倾向于哪一种？ 哎，别的就不提了，就是光这一个就花了不少钱。 哎呀，这个，希望能够物超所值吧。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焦糖布丁早早发了，一直没给人念啊，说西式面点师算吗？ 嗯， 我有这个职业资格证，4级的。 哎呦，真牛啊！ 那比某些人那个一年做个面点、做个烘焙强多了。 我这叫家庭。 哦，你呀，啊，我没说是你， 我也没说是我呀，我就分享一下我经历不行吗？ 啊，行， 我是家庭业余。面点师，重点在业余俩字儿上。 嗯，行行行啊。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杜尚说，财迷敛财师，这都什么呀？这个 财迷敛财师， 哎， 你得看你是合法敛财， 嗯， 还是非法敛财。 哎， 非法敛财肯定就铁窗泪了嘛。 哎， 合法敛财，你比如说咱做个理财， 嗯， 买点基金。是吧， 哎， 买点什么那个， 行行行，我都听不懂的， 啊， 那些， 哎，多听财富新动力您就懂了。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知道哪些鲜为人知的工种，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来，好多人给业余面点师点赞了。咱们接下来说其他的事儿吧。 哎， 啊，你看你真是哈， 怎么了？我下午让你，我虽然是业余面点师， 啊， 但我做出来的面点那绝对不业余。 怎么能看出不业余来呢？ 嗯，我到时候晒几张图吧。起码图上不太业余， 是吧？人家都说了，哎呀，你看那个美图那些，是不是？ 就后期加工了呗， 啊， P 图呗。 对啊，对啊。 嗯，我觉得 还问你是不是特别好？ 什么特别好？ 问你感觉是不是特别好？ 我觉得做烘焙是一种我的业余享 受。没问你说烘焙美图的那些人。 美图的那些人， 啊，给你照片美图的， 我都是自己给自己美图啊。 还真美啊。 嗯，多多少少调个色 哦。 你比如说我们家那烤箱吧，它火候掌握不好的时候，确实得依靠一下后期手段 啊。行，接下来说其他的事儿哈。 您说， 市民黄女士一边拆着双十一的快递，一边从里边抽出一张张5颜6色的小卡片，上面大多写着"亲，5星好评，有礼相送"， 啊，这个礼品形式通常是返现，直接给钱，当然那个钱也就从1块钱到5块钱不等。啊，黄女士说，每次拆快递的时候都会掉出好评返现的小卡片，难道商家的好评都是花钱买来的吗？ 我确实经常拆快递的时候也会发现这种小卡片， 哎， 但我一般都没有理他。 你一般就随手给扔了。 刘 晶呢是个喜欢网购的白领，收到好评返现的小卡片呢也是家常便饭。他对记者说，说现在双十一快递啊到了10件了，说我特地数了一下，有小卡片的就7件。据刘晶介绍说，这些卡片有的来自保暖内衣店铺，有的来自化妆品店铺，还有的来自日用品店铺。似乎发快递的时候放进一张好评返现的卡片已经成了开网店的标配。很多网店返现的条件不仅有5星好评，还有加微信关注公众号这些要求。刘晶说啊，说卖家1-2块钱能买到一个5星好评，还能买来私域流量，可是一点也不亏。 这就叫什么呢？买的没有卖的精啊。 哎呀，真是花了小钱干了大事了哈。 哎呀， 家住朝阳区的向女士说，她不仅经常能够收到网购包裹中夹带的这种返现小卡片，打开电商 APP 更是迎来商家消息的狂轰滥炸。亲，麻烦您动手点个5星好评呗。什么亲亲发送全满星评价截图给我，发您3块钱红包哟。肖女士注意到，很多网店还有专门的回访客服，负责催送买家送好评、写好评。 比如说，会在那个某宝的后台说：“ 啊、 您收到货了吗、 嗯？ 方便的话给我们写个评价呗。” 是，然后您这还是方便的话，那个直接您写个评价，给您2块钱。 凭什么？不在乎那2块钱。 哎，你看你就比较豪横，是不是？ 你看视金钱如粪土的财经节目主持人吗？ 哎呀呀呀，行行行，你有本事别抽奖啊，你把那奖送了给我呀、啊、你。 那不行。 向女士说自己也曾经昧着良心给过卖家好评、在加了店主微信之后得到了1.18块的现金红包。此后他发现这家网店店主经常在朋友圈里边打广告或者是进行团购活动，引导顾客二次消费。后来他再看到快递包裹里边小卡片就不会理会了。他也提醒哈，网店购物的时候要仔细甄别哪些是真实的好评，哪些是买来的好评。 太难了， 是吧？加州丰台区王先生运营一家女装网店，他跟记者说，在寄给顾客包裹里边放好评返现的小卡片几乎成了开网店的标配。网店的好评率以及带图啊带文字的好评率，不仅直接影响到顾客的购买欲望，也影响着电商平台对店铺的曝光度。这确实，我买东西的时候有时候也去看看那个好评评价到底好不好，是不是、当然你说这些好评号都买来的你还信呢，就甭看得了。 而且关键 是 咱们怎么才能辨别这些好评是真实的、 哎、 还是买来的呢？ 是，王先生就说，但是我认为决定好评率的最大因素还是产品的质量，质量不好这点小恩小惠你甭说美哲不会买账了，谁都不会买账的，是不是？质量做好，顾客自然会给好评的。 哎， 那么记者也是注意了一下，好评返现的小卡片不仅在网购包裹中成灾，外卖行业也是重灾区。这些小卡片上除了醒目的返现金额之外，往往还会叮嘱消费者晒图请不要拍这个磁卡片。你说你把这个，哎呀， 就不能露馅儿。 对啊，你这一下不是穿帮了吗？ 是啊。 记者也是咨询了像美团呐、饿了么这些外卖平台，了解到商家的这种行为是违规行为，用户呢可以向平台举报，平台会对商家进行相应的处罚。那么律师常卫东表示，好评有理，好评返现这种经营方式其实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那么消费者对于好评返现的小卡片应该勇于拒绝，不为商家的块八毛的利益所诱惑，你知道吧？这个一共1块多钱2块多钱的，你说你这个昧心给个好评也确实不值当。 是，您在直播间也就1块钱2块钱的、 哎、 抽不着就抽不着，放宽心。 我挺宽心的 啊、 哦， 那倒是也是，已经认命了、 哎一般来说，平台呢会对商家这种行为做出违规认定，消费者在收到这类小卡片之后呢也可以向平台进行投诉，如果遭遇一些消费纠纷呢可以和商家平台协商解决，万一双方谈不拢达不成一致，还可以打12345啊12315进行投诉，或者登录消协的官网进行投诉。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想说啊，咱网购确实是吧，自己也方便，那为了大家最后都方便，咱真是评价呀出于真心 出于一种真实客观的评价， 没错，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啊，大家为了这些返现去加入他各种各样的什么购物群呐、粉丝群呐，也许您的个人信息也没法很好的保护， 哎、 是吧？天天各种推销信息，狂轰乱炸、哎，我觉得这也不值当的。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知道哪些鲜为人知的工种啊？ 哎， 都可以和我们来聊天。 3200纠正了一下，咱刚才不是提到了巡道工吗？他说这个铁路的巡道工呢，是为了保证铁路沿线运行安全的，主要是检查一下这个铁轨哈，那么看看线路上有没有异物，或者是威胁到运行安全的情况。这出了轨，这不是已经晚了吗？你得看看有没有异物 啊， 别出轨。 原来啊，就是枕木，你懂吗？ 枕木好像知道， 就是铁轨中间那个， 哎，知道。 过去是黑色那种木头，后来都是水泥的那种墩子。一般情况下，它会放在那种碎石粒的那个台阶上，这基石上。所以有时候小孩淘气也不懂，家长也不管，拿小石子儿啊，把铁轨上抹一，摆了一串。 哎，这其实特别危险 ，所以也是希望人家巡道工可能好好来查查，把这些事情都得给检查出去。哎，不然的话就容易出现出轨的现象。 是，时光雕刻也说了，园林设计师， 哎， 我去了北京世园公园就能体会出来，因为太美了，这都是设计师的功劳啊。 哎，园林设计那确实是，特别的这个挣钱。 你瞧瞧，咱俩谁才是财迷节目主持人？ 是吧？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张伯荣说，哎呀，小美，下次做完烘焙送给李凯尝尝吧，别落下话瓣说你是业余的。 没问题呀，没问题，主要我现在忙于工作，一年确实也做不了几回烘焙，但下回我做了哈，剩下点渣子什么的，确实不想浪费。 其实我还想说，你真是，其实他没事私下呀使劲儿努力。一般情况下一个月能做60次烘焙。 谁一个月能做60次？ 59次都是直接进垃圾堆了。 嘿， 啊，只剩这一回，一年就这么一回。 行，下回那59次不让他进垃圾堆，进您的肚子里啊， 哎， 让您品鉴品鉴。 反正就是那么一说，我没看见过，没尝过。 哎呀，下回让您尝尝。 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见过哪些鲜为人知的工种，或者您曾经从事过哪些工种，都可以和我们来聊天哈。 是，省油灯也说，咱刚才提到了这个红烧梨，他说我的第二故乡就在北京大兴的梨花村，红烧梨啊，熬梨水，我觉得特别好喝，止咳呀，去痰，效果也不错，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试试。 哦，真是。熬个什么梨水啊，然后包括很多人都是说那个红烧梨，反正什么时候吃都行。 尤其是冬天，大家可能会出现上火的情况，我觉得吃点梨也可以润润燥嘛。 什么叫上火？ 上火呀，这个中医当中就是讲究的这些理论呢，大家可以回听一下我们周末活力派。这我突然想起来， 给杆就真爬。 上周六我们请了一个中医博士哈，跟大家聊聊冬季养生保健的相关常识。哎，您可以听一听回放。 红果说，裱花工给字画装裱的，裱花工是给字画装裱的。 裱画还是裱花啊？ 我觉得是裱花，裱画吧。说这绝对是个技术工种。 没，您说的这个裱花，我想到的是什么？ 就 蛋糕，就 是做奶油，对，我也是 几 花 裱花工啊。 哎， 当然那也需要功力，是吧？ 对啊，对啊，那个弄不好也是直接就漏了，是吧？ 这卖相就太不好了嘛。 哎，包括像这个裱画啊，确实是一个特别。专业的， 您家不是刚买了一幅画 啊？中，这是国画， 是吧、 啊？对对，那个装裱是费了钱了。 嗯 啊，我估计画不值钱，那装裱是费了钱了。 哎呀，看来这个抠门也只是在某一些特定的领域才 抠门，都是给别人抠门，哪有给自己抠门的？ 行，向您学习了。 多实话是吧？大实话。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见过哪些鲜为人知的工种，都可以和我们来聊天。 时光雕刻还说了，拍电影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多影视剧那个战争片里有什么呀，烟火，那种特效，包括还有特别仿真的机械枪械道具，重型兵器，做道具的那些人员也都是专业的人员。 是， 包括还有特效化妆，比如说咱们经常看那战争片，他身上不是有伤口吗？弹孔， 是， 人家做的也都特别逼真。 然后呢，像还有一些朋友，像芥末墩说，那小卡片啊，一律不理睬。 咱刚才说的好评返现的那些小卡片是吧？ 然后就这个基本上咱真的啊，就是 别理他。 哎、 啊， 当然说到稻香村，不是出了周边吗？ 嗯、 大忙人建军就说：“你们俩可乐死我了！今天下午还去稻香村买吃的，花了200多块钱，但是我没看见你们说的抱枕呢。咱刚才新闻里怎么说的？ 零号店 、才有出售，但据说也挺抢手的。” 啊，就是那一家，反正现在商家就老字号吧，就是能把各种各样的挣钱的渠道，都开通了。哎，有枣没枣捅三竿子， 人家叫什么？拥抱时代，是不是？ 哎，这万一要是一下能那个挣点钱，就挣点钱。 嗯， 100多块钱那个东西成本，我估计没多少钱。 反正卖的确实有点贵 啊，但是人家有这个情怀在里边，是吧？ 有需求，可能就有市场嘛。但是下面要说这个，可能李凯老师。多少有点了解。 您说， 吉米卡亚一位新朋友说、 嗯， 药剂师，我觉得这个工作是有点危险的， 啊、 因为要对药剂的那个剂量进行一下测试。 他们不在， 这个药剂师应该配药是吧？ 对，他是看你这个药物当中有没有一些这俩不能一块吃的， 嗯 啊，这个俩吃的一块会过量的。 这个配药和试药，它还是。不太一样的、 那个、药厂的他们那些包括一些数据呢都是双盲实验的，而且他们的实验是另外一种路子、 哎、 啊，跟咱们想象的不太一样。 嗯，大李、小李和老李说，我的职业呢是董事会的秘书。 哟， 不了解的朋友 懂秘、啊、 哎董秘哎不了解的朋友可能会纳闷，我怎么会做一个秘书呢？而且我是一男秘书、 嗯、 每次都要尽力的去解释一下，这个秘书和那个一般的秘书还不太一样、 哎、 我是为董事会做服务、 哎嗯、 为企业做好对外宣传的联络人，责任也挺重大的。 哎，投我们节目吧，都外宣的嘛。 行，您可以考虑考虑，我都不知道怎么接这个。咱俩说的算吗？ 咱俩说了也不算呢， 跟领导来请示请示吧。 反正确实有一些特别细致的琐碎的工作哈，不管男的还是女的、 哎、 都是需要一份责任心在里边的。 嗯， 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了聊很多鲜为人知的工种，不管这些工种具体是做什么工作，但是真的都需要一份责任心，然后一份对工作的敬畏心和对得起自己工资的那份良心， 没错。 对吧？那今天呢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儿我们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我们还会回来哈。 嗯， 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1，明儿见， 明儿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啊，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之后我的爷爷住在胡同深处，我骑着单车还咬着一串冰糖葫芦，从东四九条拐进张子中路，童年的梦就是那飞一般的速度，如今的东城色彩充满了我的双眼，红墙绿瓦，天坛地坛，精致捐人和景泰蓝，王府井的夜晚就像热闹的大舞台， 有关南锣鼓巷别忘在天安门拍张照片，拍张照片，拍张照片， 日子虽然忙碌但也非常休闲，喜欢在这里生活，处处都很和谐，大街和商店友善的笑脸，文明的语言，大家都相处平等自然，广场的阿姨们舞蹈在月亮之上，少年的滑板在人群里乘风破浪，不同的节奏组成自由的景象，我爱国，我心中充满了希望， 我的北京，我的家，我就在春夏秋冬里长大，我常常骑着时间的骏马，在前面